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719集《明月入君心》。别找潘小姐玩枪。 不过陆少对她很上心吧？ 顾明生看着一边正襟危坐的老张，想了想又道。老张默默玩着骰子，言简意赅。 了解。不过， 一个人小声的偏头看着独自在一边玩飞镖的童颜。 情敌见情敌怎么办？ 陆兆颖没有邀请童颜，他是自己来的。顾明生心下想，童颜怕是比不过新欢的，毕竟这么多年，童家要能在陆家有些什么，还能等到现在？不过他没说什么，只是微不可见的摇头。他这一动作，其他人基本上都看懂了。大部分人又散着去玩飞镖跟空气枪了。等陆兆颖回来后，他们才停下来，热情地招呼潘明月。陆兆颖跟在潘明月身边，也没有主动介绍潘明月的意思。顾明生当即先开口，向其他人介绍潘明月。 这位是潘小姐。潘小姐好。 陆兆颖还在这儿，他们不可能不给陆兆颖面子，还非常热情地招呼潘明月跟陆兆颖玩飞镖还有空气枪。这行人平时玩得比较开，陆兆颖很少带潘明月来这种场所，也有为了潘明月的原因，一直关注潘明月的状态，询问似的低头看她。 玩吗？ 这大概是有史以来他们见不可一世的陆兆颖第一次露出这么卑微的一面。潘明月摇了摇头，陆兆颖就摆手坐在桌子上跟其他人玩骰子，准备待十分钟就走。童颜也过来了，只是陆兆颖跟程俊这么久地下赌场都去过，这些他们加起来都不够他玩的。几把之后，他把赢的筹码全都给了潘明月，准备离开。对面童颜手中的骰子几乎被捏成碎片。潘明月还在想那单反的事，陆兆颖让他走，他就跟着起来，反应慢了两秒。老张立马放下手中的白开水杯，跟着两人离开。嗖，一只飞镖从后面插着飞过来，被老张用杯子挡了一下，直接插在潘明月面前的桌子上。周围吵吵闹闹跟陆兆颖潘明月打招呼的声音，以潘明月为中心全部消失。所有人循着飞镖来的方向看过去，只看到童颜站在靶子前，他没有看陆兆颖，直接看向潘明月，目光如炬。 玩不起。 这一句似乎引爆了什么，空气似乎凝住了，剑拔弩张。其他人别说开口说话，连动都不敢动一下。陆兆颖也没有说话，他只低头伸手把钉在桌子上的飞镖拔出来，飞镖反射出寒凉的光线。周边围着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打了个寒战。这些年陆兆颖可能没怎么在京城露面，似乎让大家都快忘记了早些年陆兆颖跟程俊那几个人在京城人见人惧的时候。连童颜都缩了一下眼眸。 不是。 就在气氛凝结在冰点的时候，一道温温和和的声音打破了沉静。其他人顺着声音看过去，看到拿着牛奶的女生抬起了头，一张脸非常乖巧。她取下鼻梁上的眼镜，清澈黑亮的双眼露了出来。潘明月笑着看向童颜，想了想。 左手还是右手？ 童颜也才反应过来，她深深地看了一眼潘明月。 什么？ 就这个。 潘明月接过陆兆颖递给他的飞镖， 拿在手里绕了个花圈，看向唯一一个跟他能说得上话的顾明生。 你们玩的是左手还是右手？ 顾明生头疼地看着潘明月。 你别当真，妍妍她就是这样的性格。 然后皱眉看向童颜。 你别耍大小姐脾气了，快道歉。 童颜抿唇，实际上他也怕现在的陆兆颖，本来还想咄咄逼人的话没再出口。顾明生这才松了口气，内心哭丧着当起了和事郎，走到潘明月身边，十分小声地说道： 潘小姐，这童颜就是这样的火爆性格，你别上他的当。他一开始入军营的时候是女兵考核第一名进去的特种兵。 潘明月没再多说，而是拿着飞镖走到了射击处。 哎，潘小姐。 顾明生看到潘明月真的去了，连忙开口想要阻止。他见过潘明月两次，潘明月都没有玩过什么，他心底自然就觉得潘明月可能没有玩过这些，跟童颜比太亏了。见潘明月不听，他又看向陆兆颖。 陆少，你不阻止一下？ 这里跟普通射击不一样，下面是靶子，能够看到隐隐约约的弹孔。靶子上方的墙上零零星星挂着布袋，从上到下几乎有20个，绳子从粗到细。只要击中绳子把布袋击落，就能拿到里面的各种大彩头。因为难度太大了，大部分人只能击中靶子。两根被击中的绳子都是童颜设计的。陆兆颖这会儿反而有些好整以暇了，他淡淡地把手插进兜里，看向潘明月的方向。 不用。 他显然不想多说，顾明生就没有开口了，只是忧心忡忡地看着站在靶子前的潘明月跟童颜两人，心里想着陆兆颖是不是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看重潘明月。其他人面面相觑，也不敢参与这两个人的战争，他们一个都惹不起。 你先。 童颜扔了一把空气枪给潘明月，潘明月点了点手中空气枪的分量。 你先吧。 童颜不耐烦地往后退了一步，双手环胸。 快点。 潘明月看了他一眼。 确定？ 童颜这次回都懒得回答。潘明月叹了口气，他走到另一边，拿起另一把备用空气枪，抬起手眯眼看着靶子后面的绳子。砰砰砰，也就10秒不到的时间，大家还没有回过神的时候，靶子上方悬着的20个彩头齐刷刷地掉在了地上。潘明月放下了空气枪，朝童颜礼貌地点点头，然后同陆兆颖一起离开。老张没走，而是先去把20个彩头全都捡起来，这里面都是好东西。等捡完了，他才转身看向童颜跟似乎站成木桩的一行人，认真地说道： 可别找潘小姐玩枪了。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